刘琴默默地拿出耳机戴好，然后点了一首劲爆的音乐开始播放。撞破大佬们的隐私这事儿有苦难尽，他真心不想被杀人灭口啊。秦锦城把雷猛按倒在座椅上， 小东西，我舍不得伤到你，你就不能老实点？ 秦总，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可用不着你让我。 说完翻身而起，两人又纠缠到一块儿。吻也好，点火也罢，真枪实刀的打架也成，反正谁也没比谁好多少。秦锦城被他闹得头痛，一个用力便把他两手给绞到一处，扯下领带直接把人给挂在了车环扶手上了。雷猛咦了一声， 这不是我的招吗？你什么时候学会了？程哥哥，你耍赖，快给我解开。 解屁，别乱动。 秦锦城凑过去，抬手把雷猛被扯乱的衬衣一点点塞回裤子里，散开的扣子再一颗颗的扣了回去，伸手把他身上的西装拉平整，接着勾住他的下巴，在他的嘴唇上吻了吻。 听话，那表虽然不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但在你说喜欢我手上这表的时候，我就有意把它送给你了。别为这种小事跟我置气，懂吗？ 没置气，我就是喜欢带有你身上温度的东西。其实我知道你的定制手表上的功能远不止看个时间这么简单，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是想要一个和你有关的东西。 雷猛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矫情的，情节或者寓意这种东西，他一直以为只有恋爱中的小女生才会在意的，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这么纠结这种事儿。说出来有些丢脸，但对上秦锦城沉稳的目光，他就不想再藏着自己的心了。眼前这个男人是他撩来的，他喜欢他，爱上了他，他想跟他过日子，就是这么简单。但是雷蒙很没有安全感，身边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离他而去，没离开他的关系又不好，现在秦锦城给他的温暖让他贪恋又害怕。换句话说，我们雷少爷就是个极其没有安全感的小朋友，他身上得放点家长送的护身符一类的东西，才会有个心理安慰。秦锦城是个外表看似精致的粗糙爷们儿，浑身上下除了那块手表就没有别的装饰物。雷蒙第一眼看到那块手表的时候就很喜欢，已经说不清是什么时候想要的了，就像非得从秦总身上拿走点什么定情之物一样。他心里那种不安时时刻刻纠缠着他，这种不安是身体上再亲密的接触也填补不了的。他知道自己不太健康，所以他一直用自己的狂妄嚣张不可一世目中无人来掩饰自己的不太健康。他拒绝任何一个人走进他的内心，连认识他这么多年的萧炎也从没有真正的了解过他。认识秦锦城之后，他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不安，他怕太过于急躁的行为会把好不容易撩到手的男人给吓跑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秦锦城会送他一块新表。对于雷猛来说，没有秦锦城味道的东西再贵再有价值他也不稀罕，这世界上好东西多了，他雷少爷想要可以自己花钱去买，但是属于秦总的东西就不见得有多少，也不见得他可以随随便便的就得到了。 秦锦城看着他受伤的目光微怔。他没谈过恋爱，自然不知道怎么哄爱人高兴。在他传统的固有的印象里，女朋友收到男朋友送的礼物，不都是非常高兴的吗？而且这个高兴程度会因为东西的用心程度跟价值程度来决定的。在秦锦城看来，这块手表雷蒙一定是会喜欢的，但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过也对雷少爷不是女人，而且从小到大见过的好东西多了，根本不在乎他送的是个什么玩意儿。或许除了戒指之外，这男人对其他的东西都不太感冒。秦锦城又心疼又好笑，抬手慢条斯理地把自己也给整理了个规矩，突然朝前伸出手，揪着雷蒙的领子就把人拉到了近前了。雷蒙现在两只胳膊被吊在车环上，就像是被刑讯的犯人似的，没有丝毫的主动权。其实就一个领带的捆绑，他也不是不能松开的，而且他双腿还是灵活的，真要不乐意，秦锦城根本对他做不了什么。但是他并不太想反抗，他想看看秦总会怎么应对他过激的反应，会不会觉得他有病，会不会被他吓跑。他心里没底，有点害怕，一害怕就什么反抗都不想做了。就算现在在车里被秦总给他恐怕也不会吱个声的。不对，也不是不会吱个声，可能还会配合的挺挺腰。雷蒙觉得自己真是够了，就没在谁面前这么好脾气过，这辈子可能也就这个秦锦城了。 看出来了，你一个第一次上我家就穿我内裤的人。 哎，你说话靠谱点儿，那都是第二次了，第二次。 不是，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之前那回是我把你救回去的，不算数。 还带这么算的啊？ 秦锦城收了笑意，看向雷猛。雷少爷脸上的笑意也正在逐渐消失。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思了。 哎，陈哥哥，你哪来的脸说我脸大呀？ 哦，不是吗？我觉得应该是，毕竟你做的那么明显，明明新内裤好几盒，你偏偏要挑一条我穿过的穿。 你可别说了，就那好几盒，清一色大红色，上面还有个夸张的福字，就怼在那关键位置，你怎么不穿啊？ 别找借口，你就是对我有意思。 秦总相当自信，也不知道这自信哪来的，不过也对，人秦总长得人神共愤的，从小到大应该被不少男男女女都追过，这个自信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吧？我就是那个时候对你有意思了，怎么着吧，你还能咬我？ 所以 秦锦城揪着他的领子的手往回一收，雷猛就凑到秦锦城的身前，秦总张嘴便接纳了他撞过去的嘴，在他唇瓣上狠咬了一口，接着说道， 所以以后想要带有我气息的东西，就去抽屉里翻翻，别打我手表的主意。 你认真的？ 其实这些日子俩人算是半同居的关系，身材相当的俩人这衣服什么的几乎也是混着穿的。之前雷猛还没有太在意，如今被秦锦城这么一说，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烫，莫名的眼眶还有点酸。 秦锦城， 叫陈哥哥，陈哥哥疼你。 秦锦城含住雷猛的下巴，特别温柔地吮了一口，沿着漂亮的下巴弧线温柔地描绘着他的唇线、脸颊，最后他的亲吻定格在了他的眼睛上。 真是的亲了亲。 雷蒙，我爱你。 五脏六腑跟被电流刺激了一般，酥麻难忍，又酸又软，心间暖得一大糊涂，原本还只是发红的眼眶没忍住地滚下了一滴热泪。秦锦城张嘴把那滴泪吃进了嘴里。 是不是味道不太好啊？ 雷少爷故作坚强，哽着声音，就是不让嗓子染上一丝的哽咽。秦总摇头。 不是，难道你就不该回敬我一句？ 我手解开。 秦锦城扬手一挥，领带掉落下来，雷蒙的两只手彻底被解放出来。他一个翻身跨坐到了秦锦城的身上，低头在秦总的唇上啄了一口，然后头一偏，便把整张脸埋进了男人的脖子里。湿热滚烫的眼泪在秦总的颈窝里划过了一道灼烫的痕迹。雷蒙叼住男人的喉结，在那凸起的上面舔了一口。秦锦城闷哼一声，掐在雷蒙腰上的手猛地收紧。就在那一瞬间，他听到雷蒙说： 陈哥哥，我爱你。